这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柳州哎，接呀接呀下柳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下柳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柳州的姑娘好了嘛接哥呀哈里呀，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哎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儿了嘛接哥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接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哎 妈妈。

堂堂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漩涡滚滚流，十年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真气